好，嚟到今个星期9月29号啊嘅惊会天下啦，咁啊有个大卫喺度啦，啊对面啊杜比啦，啊 系你好， 咁啊亨利啊安东尼啦， 系大家好， 咁啊有位嘉宾喎，威廉喎， 系你好你好你好，系咪北面嚟噶？而家黄金周，你提早嚟香港？ 唔系，我做金融嘅。 啊，一样对呢个香港呢、這个大陆嘅金融体系啊、政策啊、趋势好了解嘅人啫，系嘛？ 系啊，讲翻咧啊，咁 上个礼拜啊，嗰啲咁嘅非美货币全部上晒去啦，咁啊，但系就吓，即系点讲唔系，好得好静下吓。 其实上个礼拜嚟讲，嗰个汇市咧系比较静少少嘅，咁。啊，咁多隻貨幣嚟講咧，高低位相差咧，全部都係唔過200点。啊，表現最好嚟講咧，啊係英鎊啦。咁但係其實英鎊都係臨尾最收尾一日，最後一刻先至升咗上去嘅。啊，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話啊，英倫銀行嗰個行長啊卡尼走出嚟講啦，就話即睇唔到有咁嘅需要，就係話加大佢嗰個購買啊資產，即係買債嗰個 QE 規模。啊，咁所以就令到个英镑临尾上翻去，咁啊上翻去都唔惊，因为实际上嚟讲咧，就因为上个礼拜系比较静少少啦，咁所以其实咁多种主要货币嚟讲咧，啊个 range 嚟讲高低位大致上都同我哋前嘅咧，即系我哋上个礼拜所 set 出嚟嗰个高低位咧，系个 range 值嘅，其实差唔多嘅。嗱、啊，咁即係如果大家都跟住嗰個 range 嚟走嘅話，即係嚟高啊入市嘅話，其實都叫做上個禮拜係應該都揾到餐飯食嘅。 咁都起碼冇前個禮拜咁誇張啦嚇，啲眼鏡。 係啊，因為前個禮拜嚟講冇辦法㗎啦，因為前個禮拜出咗兩個黑天鵝事件。啊，第一個咧就係話啊喺我錄完音之後就啊有《華爾街日報》就話薩默斯唔爭取嗰個聯儲局主席嘅提名。啊，咁呢一樣嘢就已經係對個美金係一個大打擊啦。咁跟住禮拜四嘅時候，即係聯儲局議息完之後，更加完全係冇做到任何嘅動作，即係個 tapering 係完全睇唔到嘅嗰個退市。啊，咁亦都令到美金再受另外一重打擊。咁所以其實兩個他即係好老實講句就係話，如果喺正常嘅市況之下，啊，我哋一定係有咁嘅水準。咁但係如果你話成日都出現一啲大家都意料唔到黑天鵝事件嘅話咧，啊，咁即係自然我哋嗰個水準就一定係受到影響噶啦。 嗯，但係上個禮拜咧，咁嗰個美國嘅呢啲數據公布啦，譬如嗰、那個嚇嗰、啊那個 GDP 啊一啲叫做內容品訂單啦，咁其實點樣要影響個市嘅咧？ 嗱，其實對個市嘅影響唔大，因為其實個市嘅焦點咧已經係轉移咗去另外一度。 嗯， 啊，而家大家都睇住咧，就係話禮拜日、禮拜一，即係美國嗰、那個啊眾議院會唔會通過佢個開支法案？ 係 啊，即係新一年嘅預算嗰個 spending bill 啦。啊，咁亦都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咩啊？去到佢嗰個國債上限16.7万亿，就应该喺下个月，即系10月17号咧就到期嘅， 系 啊，就已经系触及个上限嘅啦。咁嗱、你都知道就系而家其实大家都喺度角力紧，就系话共和党希望攞呢一样嘢去威胁，即系要挟啊 奥巴马， 系啦，就即系令到去削减个政府嘅开支。啊，咁而奥巴马即係亦都係即係將呢一樣嘢係同奥巴马嗰個政策掛鈎咗。 奥巴马 care 係啦，即係呢個係佢 healthcare 係啦，冇錯啦。啊，咁我哋知道就係話，即係而家已經係純粹係一個政治嘅情況，唔似得以前咁。以前國債到咩，咁咪開綠燈，咪將我提上提咯。咁即係完全冇事發生。咁但係自從2011年之後咧，啊，實際上已經係將呢啲嘢全部政治化咗。政治化咗嘅时候，咁而家个市场亦都系睇住就系话啊，究竟啊共和党即系最后嚟讲，可能大家都预咗就系话咩啦，就系话啊，始终都系要过嘅。啊，如果唔系嘅话，你个成个政府停顿咁点算咧？咁 你都成日停啦，停咗几镬噶啦。 啊，嗱最新咧就系话参议院咧就应该系礼拜五嘅时候咧就通过咗，就系话将嗰个啊开支法案，即系嗰个即系临时嗰个开支嗰度咧，就去到11月中嘅。 嗯， 啊，本来就已经话12月中咁，但係最收尾都减咗一个月去到11月中。啊，咁但係呢一样嘢呢，可唔可以真係去到11月中呢？呢一样嘢就要睇下众议院，就係话今即係喺啊礼拜日，即係今日同埋听日礼拜一啊9月30号之前过唔过啦。 啊，如果佢過嘅話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呢樣嘢亦都唔係話真係咁輕易過，因為而家就係一個政治角力，係一個黨爭。 嗯， 咁呢一樣嘢反而係會影響到個美金嘅走勢咯。 嗯， 咁反而上個禮拜，如果美國嘅數據其實出嚟嚟講，大致上係唔差。你無論係個 case 啦、樓價、消費者信心啊，或者係嗰啲內容品訂單啊，甚至乎嗰個 jobless claim 啊，嗰個更加創咗係六年新低添。即係嗰個新一周申領失業金人數嗰、那個 消費者嘅、即係使嘅錢亦都係多咗， 係啦。咁你就算係 GDP 嚟講，佢都係維持翻喺 2.5% 增長，其實亦都係即係市場預期之內咯。咁所以其實市場對於美國嘅數據咧個反應咧就唔係真係咁 合乎預期啦 嚇。咁、所以你見到就係話所有嘅 currency、所有嘅貨幣啦，佢嗰個上個禮拜其實都係比較平淡少少，即係個走勢嚟講。啊，如果你譬如話已經係坐緊艇嘅話咧，你係走唔甩。啊，如果你係未有任何嘅盤喺度嘅話，即係你亦都覺得就係話，哇！呢啲位置真係唔係點樣開到盤喎，開到新盤啊咁。 嗯，阿威廉又點睇啊？ 即係我同阿 Anthony 睇嘢都差唔多。其實而家個市就係話，大家都等緊大冚大，就睇緊佢哋行邊邊就跟邊邊，即係呢啲逢係政治嘅，大家都係互相角力一下，會做一啲震盪喺度。咁大家就好多時候都避險，睇下股市啊、金啊、銀啊嗰啲，全部其實都喺度好平穩咁喺個 range 行緊。咁港股其實上個禮拜波幅都係得個幾百點， 嗯、 就係咯，就係、是、因為即係嗰個季結嗰度都冇乜大嘅波動，就係、是、全部聚焦緊等緊十月頭嗰兩個禮拜嗰個即係個政治行成點之後，就大家先會再入場咯。 即係咧，我發覺咧，就因為咧，阿安東尼咧又講呢個匯市即係太過宏觀同埋高深啊，所以咧就邀請咗阿威廉上嚟咧，就補充少少啊，啲同啲港股啊，即係拉下關係咁樣樣啊，即係令到各位聽眾咧都明白究竟個市係發生啲咩事咁樣樣。係啦，咁其實你阿威廉咁，你覺得咧咁嗰個財政懸崖啦，咁嘅情況啦，咁係咪都有做緊戲啊？還是都 有狼來了嘅故事咧？ 我個人睇咧，就從嗰個股市嗰個 pattern 走咧，就應該都係講嘅咧，大家都係做個把戲。咁共和黨同埋呢個民主黨都係一個就話唔讓，一個就話你唔讓我又唔喐。咁其實大家都係喺度扎緊馬做個戲，去同嗰啲選民嗰啲交代翻佢個利益集團。咁、但係你睇返其實個股市，你睇緊六月到而家上返嚟，其實都上咗成4000多點。咁如果真係有事嘅話呢，就應該即係呢買上嚟就應該好多散户啊或者其他人都為到戰戰兢兢就唔敢買。但係你見到個底就一路咁上緊呢，所以就個人嘅推測就應該玩埋十月頭嗰兩個禮拜就好清晰㗎啦。之後 你唔好話講股市啊，你就算係個債市都係啦。咁你話如果美國真係會有機會唔提高個上限，最大個影響係乜嘢呢？就係話會導致到佢即係嗰個到期嘅國債，佢係冇錢去還，冇錢去還嘅時候呢，就可能會影響到佢嘅評級。咁但係你見到就係話上個禮拜嗰個美債嚟講都係債升價跌嘅，即係個美，即係話你個美債係不乏買家喺度。所以令到你嗰個債息呢就跌咗落去，十年債息嚟講更加跌到落去2.6%鬆少少嗰啲位。咁即係已經話咗俾你聽，其實呢個 market 對於嗰、那個法案嘅通過，即係開支法案同埋嗰個提高個債務上限，其實真係唔係話真係咁擔心囉。佢哋亦都係睇得出就係話你哋國會只不過大家喺度玩嘢，唔係喺度玩嘢，即係大家喺度玩嘢。咁你始終都係要通過嘅。最大嘅一個點咧，就係乜嘢咧？就係話明年美國嗰個國會咧係會改選。你哋會唔會話即係將自己置於一個好危險嘅境地？就係如果你哋真係玩火玩出火嘅話咧， 影響形象就 是、 失選票。 咁你就明年嘅大選嘅時候，分分鐘真係話導致咗出現呢場災害嗰啲咧，就全部可能都要落台。我相信佢哋唔會咁玩咯。 咁都点讲呢，就算係唔批咁都係拖即係拉布啦吓。即係香港呢成日觉得沙拉布新奇啦，咁其实美国呢其实呢都成日都有拉布嘅。咁我諗都应该咁中国十一黄金周国庆啦。咁嗰边咪有拉个礼拜囉，但係得一齐放假囉吓。咁嗰啲咁啲就唔会冇粮出嘅。 咁啊最多咪识下啲 年 代啊。 你就算系你就算系美国曾经试过政府系局部即系局部关闭。 克林顿嗰届。 就克林顿嘅时候即系九几年嘅时候。咁但系实际上个股市都系先跌后升，即系实际上个影响唔系话真系咁大咯。大家都有前车之鉴嘅时候。啊、即係大家都睇翻，哦，以前都唔係影響咁大，真真正正係停過嗰陣時係停咗兩個禮拜嘅喎。咁、但係都唔係影響咁大，所以其實 之前講過咧，成個美國郵政咧、都係大家放假， 同埋、所以其實市場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咁擔心咯。 同埋其實財政原來係上年已經開始講啦，一拖再拖，將個線係壓後，就係為咗，我真係個人認為就係為咗交代翻俾啲利益集團，我已經做咗嘢㗎啦，已經。咁而家佢話冇得拖咯，咁咪睇下大家點樣，门问过关过咗佢就算啦。 最终都系会咩咯 ？Kick the can down the road 咯，即系又拖得就拖嘅时候，又等一迟啲拖去日后先至再算咯。啊，咁但系啊，就因为嗰个美债升咗上去，而个美息跌咗落去，呢、这个亦都系影响到美金，即系上个礼拜嚟讲整体走势咧系有少少偏软嘅原因。嗱、因为你其实近期嚟讲， 你养老嘅，咁你拍债嘅时候都要。 一来系啦，咁二来嚟讲，近期个汇市其实比较正常翻少少，就话佢其实系跟翻啲数据嘅表现咯。因为其实近数据嘅表现嚟讲咧，亦都系即系好耐未试过话咁正常啊。最主要原因就系话联储局已经讲明就系话佢究竟十月底甚至乎十二月会唔会做一个退市或者呢个 tapering 嘅行动咧？啊，系好大程度系要视乎美国嘅经济表现啊。咁所以其实而家美国经济出嚟系好与坏嚟讲咧，啊，都一定系会对个美金有影响。但系只不过就系话而家市场嘅焦点都落咗去十月头嗰两件大事嗰度，即系个 spending bill 同埋嗰个提高国债上限嗰度。所以上个礼拜啲数据就唔系话真系影响得咁大。咁但系实际上嚟讲，我仍然系话短期之内，即系当呢两样嘢解决咗之后咧，直至到联储局喺下个月底，即系十月底开会之前咧，大家都仲系要密切注视，就系睇下嗰啲美国数据系点走，美国经济究竟有冇咁嘅条件系可以俾佢做一个退市嘅行动咧。 但系咧嗱。美国啊咁样发生咁嘅情况啦，但系讲翻咧就欧洲咁德国嘅大选就完咗啦，咁啊默克尔系继续呢、这个连任啦，其实都系反映成个欧洲都系主张都系 cut the budget 尽量都系令到嗰个欧洲喺德国带领之下复苏咁样。 嗱，默克尔其实真系非常强势，佢实际上去带领佢嗰个基民盟啦。佢所赢取嘅议席嚟讲啦，即係或者攞到嘅票数嚟讲啦，係历来最多嘅。咁但係可惜一样嘢呢，就係话佢始终都仲係争五席先至可以控制到个下议院。咁所以佢仍然係要组一个联合政府。而另外一个打击呢，就係话佢嘅盟友，即係嗰、那个自民应该係叫自民联啦。佢係攞唔到 5% 而俾人踢咗出嗰、那个议会嗰度。即系入唔到，系咁多年嚟第一次入唔到议会，就令到佢即系默克尔咧，佢要筹组一个新嘅内阁嘅时候，筹组一个新嘅政府嘅时候咧，就出现咗一啲阻滞。咁呢个亦都系话点解默克尔 唔够脚 啊？点解默克尔强势连任总理，咁但系个 Euro 都上唔到佢嘅原因，甚至乎你话上个礼拜初嘅时候，即系譬如话欧洲嗰边。个 PMI 数据亦都系显示欧洲嗰个经济系继续复苏紧嘅，咁而美即系德国嗰边嗰个 IFO 个商业信心或者个 GKF 个 GFK 嗰个消费信心两个数据都系好嘅，咁但系个 Euro 亦都系话去到135楼上咧，就走唔到几远咧，就已经俾人掟翻落嚟。上个礼拜最高都系去过135嘅64，都系上个礼拜五做嘅。咁主要都系话咩啦？主要都系话个英镑带佢上去，咁但系实际上我见到个 Euro 咧，其实系上个礼拜系非常之窄幅嘅。即系如果你唔计上个礼拜五去到咁高位嚟讲咧，个 Euro 成个礼拜嘅走势系唔够100点。 即系默克尔咧，虽然又可以连任啦，但系嗰个议会嗰度咧，咁由于佢点讲咧，都系叫弱势嘅。咁你任何政策你唔过议会咧，弹翻转头咧，咁你都系 即系连入都其实都冇乜大大嘅作用。 系啊， 亦都系呢个原因，系咪令到即系你啱所讲啦，个欧元咧，所以都系比较偏弱咁样。 啊， 即系冇弱嘅，即系上唔翻去啦。 佢又唔系偏，佢又唔偏弱。咁始终嚟讲就系话 区间上落啦。 你默克尔唔能够组成一个即系理念相完全一致嘅政府。嗯， 即係一個，即係一個， 因為佢而家好大機會就係啦，好大機會就係要同一啲即係政見唔同嘅，即係政策唔同嘅，即係譬如左翼啊嗰啲咁嘅政黨咧，啊，大家一要籌一個啊聯合政府嘅話，咁呢樣嘢對佢嚟講始終都係會打擊。咁而 Euro 上唔到去另一個原因咧，就其實上個禮拜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就話其實意大利嘅政局咧，啊，亦都係有少少問題出現。嗱，咁最主要嚟讲咧，就系话啊，前总理贝鲁卡啊， 贝尼斯科尼啦， 系啦，佢因为佢贪污啊，而佢嗰、那个即系话会唔会俾人踢出国会咧？其实就将会投票。嗱，咁而佢所属嘅政党已经讲明，就系话你哋如果踢啊贝鲁斯科尼出去嘅话咧，嗱，咁我哋就会集体辞职。嗱，咁而令到意大利嘅总统咧，甚至乎唔去参加一个叫做即系有政治性嘅即系会议，即系做一个协调。啊！佢甚至乎缺席嗰個會議，咁所以大家都喺度關心緊，就係話意大利會唔會個政局再喺波蘭，而從而咧就令到歐洲嘅歐債危機或者歐洲嘅危機重現咧。啊，因為上個禮拜嗰個啊意大利去嗰個 U 咧，啊亦都喺最後一兩日嘅時候咧係升得好緊要。 嗯。 啊，咁呢一樣嘢亦都係話咩咧？即係正常嚟講咧，就係話你個 U 升咧，即係你個資啊十年嘅知識升嘅時候咧。啊，就應該利好個 currency 嘅，啊，咁但係如果你唔係因為經濟好而推升個 U 啦，而係話你因為政局亂而推升個 U 嘅話咧，啊，即係你需要用一啲更加高息去吸引啲人買你嘅債嘅話咧。嗱，咁呢個就唔係一件好事。 大家睇個貝尼斯科尼都係一個好英雄嘅人物㗎啦，咁又玩女啦嚇，咁啊貪污啊當然係㗎啦嚇，咁佢嗰個話講唔講佢出議會嗰樣嘢咧，就之前其實都判咗嘅嚇，就講炒翻啲舊帳翻。 其實已經罪成㗎啦。 係啦，罪成㗎啦，咁就因為咧呢個監獄爆棚咧，就由呢個4年咧就變咗1年咁樣係啦，咁啊。咁我睇咧，其實都好難趕佢出議會噶啦，因為你意大利都比較叫做古老嘅國家啦。咁 佢係一個政治喺政治方面，佢係一個好有勢力嘅人。即係 如 果喺意大利嚟講， 即係啲叫做舊有嘅歐洲嘅叫家族式嘅經濟勢力啦，咁樣。咁啊，由於成個國家都係行呢個家族式嘅，咁佢要踢走一個家族嘅頭頭咧，我諗都係有一點困難嘅。 嗯哼，咁我亦都覺得就係話咩啦，即係究竟個美金會唔會有機會突破咧？咁亦都係要真係話要睇翻今個禮拜嗰個spending bill 啦，即係嗰個預算嗰個法案通唔通過到，同埋嗰個咩啦，就即係再次一步先至係個國際上限啦。咁但係而家大家睇住都係個 spending bill， 即係短期嚟講咧，都係睇住呢個咁嘅點講個指標啦，當係個 standing bill 啊 ，spending 係啦 ，spending bill 係冇錯。嗯哼， 咁啊講翻啦，咁其實你 yen 嗰方面咁上個禮拜佢有咩喐動咧又？ 嗱，其實上個 yen 上個禮拜咧就曾經碌過落去，但係都係去唔到100嘅位置。咁其實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話有消息講話咩啦？就話日本政府即係安倍晋三政府咧，係會有即係想下調嗰個企業税，即係個利得税啊，從而咧就係叫咩啊日本嗰啲企業咧就加薪俾啲工即係俾啲僱員。咁呢樣嘢令人聯想到呢就係話去為去嗰個加嗰個銷售税啦。 係啦嗰啲鋪路啦。 係啦鋪路，因為你一定要令到嗰啲人個即係唔受影響，你個推行先至可以順利。 即係企業就 因為你加税始終都係會有個負面嘅影響。 即係安倍晋三都諗住啦，我已經優惠咗你啦啲企業，我將個匯率做到咁低啦咁你啲出口就咁勁啦。係啦咁你係咪應該要惠及翻你啲員工先 但係一個即係呢個唔係一個極權嘅社會，即係唔係日本唔係一個極權社會你就算減企業嘅利得税亦都唔代表企業會聽你話加人工俾啲僱員噶嘛。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就即係係一廂情願啦。咁但係呢個消息咧就已經係令到個 yen 係轉弱咗，因為大家都已經覺得就係話佢係為佢推出更多嘅刺激經濟嘅措施咧，係做一個準備。 咁所以個 yen 係曾經跌過落去，咁直至到上個禮拜五咧，佢嗰個財商即係麻生太郎咧，走出嚟就話啊呢樣嘢係你哋揣測嘅啫，即係我仲未有咁嘅情況出現，即係我都未準備話要減税。咁再加上就係話咩咧？就係話啲企業亦都即係有報紙就話你就算你係減税。即係佢道出個事實啦，就係話你就算減企業利得税嘅話，啲僱員都未必一定會得益，咁所以個 yen 咧係臨尾係上翻去，即係上翻去98邊咁上下。 同埋佢嗰個想法都係太過嚇、偏向於呢個美國嗰樣嘢想法啦，即係諗住咧就減，即係減咗税，跟住咧啲員工咧就即係加人工啦嚇。咁、第三步咧就員工係多消費，咁你消費税就增加，即係一個循環就咁樣做啦。但係可惜咧，因為日本咧不嬲咧，就傳統嚟講咧嗰個儲蓄率都好高嘅。咁咧嗰啲員工會唔會真係會使多啲錢咧？咁樣都係非常懷疑嘅。 嗱，即係日本同新加坡嘅情況唔同咯。我記得十幾年前咧呢個。即係早幾年咧，呢個經濟唔好嘅時候咧，新加坡就下令咧就全國減人工嘅。我相信大家都有記憶啦，呢件事啦全國上下都話要減人工，無論私營企業政府帶頭啦，私營企業都要跟啦。咁減人工即係 disposable income 啊，可支配嘅收入係少咗啦。咁啲國民點過生活咧？咁佢又諗一招喎，叫啲超級市場咧，就係集體減價。由於超級市場咧，好多係由工會經營嘅，工會就國家控制，國家就下令工會叫超市全體減價，咁啊等啲人啲生活啊冇咁慘。但係佢咧，即係呢個國家咧嚇，呢、這個可以有好多人形容新加坡一個專制嘅政體啦嚇、就可以做呢樣嘢。咁日本咧係一個自由嘅社會，就做唔出嘅。你減企業税唔等於企業咧會好善心、好自愿揞個袋啲揞得。多咗出嚟嘅錢俾啲工人， 不過就未必嘅，就睇嗰個民族性啦嚇。咁、由於好奇怪，就係呢個日本嘅國民都係買曬自己啲國債嘅，咁我相信咧，都為咗支持政府呢個行動咧，可以非外國嘅關係咧，咁佢可能嗰啲企業都會可能摸下手嘅嚇、 你唔講唔知喎，其實咧日本個利得税咧係高過好多西方國家嘅。 点高法先？ 佢利得税系38%嘅， 因为佢好简单啫嘛。如果头先讲嗰样就系话，因为你喺咁你譬如你日本去个税率都冠住亚洲噶啦。如果去到而家你话收紧佢哋个 profit tax 啊，即系个利得税收30%几嘅 话，38%， 佢真系高噶啦。就算而家我哋祖国都唔会收咁高，收20%嘅啫嘛，应该。因为祖国应该系同呢个韩国系差唔多噶嘛。如果亚洲区低税率地方，应该系香港同新加坡啦。咁有啲行業就新加坡會再俾稅務寬減㗎嘛，咁所以可能有啲行業喺新加坡仲會做囉。咁但係頭先你講嘅嘢我覺得比較奇怪，如果你係諗住加消費税，消費税理論上你係直接對住個消費者㗎嘛，咁但係佢係諗住去減呢個利得税呢，而希望你去加人工，我覺得真係比較奇怪。正常嚟講應該係直接，你不如直接減薪俸稅咪仲簡單，唔使搞咁迂迴㗎嘛。同埋你去減嗰、那個公司利得税咧，其實好 depends on 咧，即係好依賴，就話美灣公司其實每一年個公司嘅收入係喺日本本土係生產幾多？因為如果你話譬如好似一啲比較大嘅公司，佢哋理論上就係、是、哦，譬如Sony 啦、Toyota 啦呢啲大嘅公司，佢哋永遠都係喺當地交完嘅所得税之後，譬如喺美國、喺歐洲交完之後，佢將嗰嚿錢剩翻錢搬翻嚟日本咧，佢只係需要繳10%嘅啫嘛。 哦， 係啊， 即係好鼓勵海外投資喎。 即係佢哋double taxation 你冇呢個概念，即係有啲似我哋叫 retention tax 啊嘛，即係就算大陸都係㗎。咁即係佢哋喺當地交完税之後，我再翻嚟日本政府只係會抽多10%嘅啫。咁即係話，如果你去減你哋嗰個公司嗰、那個利得税嘅話，就真係好 depends on 你哋公司喺日本可以 generate 到幾多 profit 啦。咁就會，所以我又覺得好似會唔會係迂迴咗少少啦。如果你正常嚟講，你話我要加消費税，咁你消費税你都可以睇又話 OK， 佢有啲產品，譬如好似喺美國咁嘅，美國譬如你賣書，佢可能冇税嘅，咁可能佢有啲日常嘅必需品，佢唔抽或者佢唔再加。但我有啲嘢我加，但如果係咁樣做嘅話，應該係直接去減薪俸税噶嘛，就唔應該去減利得税噶嘛。 佢可能係真係政治原因啦。咁你因為你嗰啲國會議員咧，都係同啲點講啊，金即係點講啲嗰啲金權政治有關啦嚇、都係啲企業啊去俾啲政治獻金佢啦，即係比較衰啦，講啦叫政治獻金啦，啲又叫幫佢助選啦咁樣樣。咁佢減呢個企業嘅嗰個税項咧，咁間接咧都係要得贏得國會支持去通過呢個法案嘅。 我諗可能咧就係話去想一石二鳥， 如果你係淨係減薪俸税嘅話咧，啲人嘅 disposable income 咧，即係可支配支啊支出啊收入咧，無疑係提升咗啊。咁但係咧就嗰、那個作用嚟講就係話你會唔會令到啲人多啲去支啊消費咧？咁呢個其中一個問題啦啊。咁如果佢係連嗰、那個即係喺經過嗰個薪啊企業税嗰度，即係利得税嗰度減嘅話咧，佢可能就係話會有機會就係話希望嗰個稅率低翻啲嘅時候咧，係加強翻日本，即係嗰喺日本做生意嘅競爭力。咁可能會有啲外資咧就會走入去裡面啊做生意嘅時候，咁你亦都可以提供多啲嘅，即係製造多啲嘅職位。 即係似一個勞動力市場。 係啦，冇錯啦。 啊，呢啲好多時咧都係一個主觀願望嚟嘅、嗯。你希望咧係A 受惠咧，就間接令到 B 受惠，即係主觀願望嚇、啊。即係你好香港咁啫嘛。你而家話的士加價加2蚊一程，咁咪呢個司機咧、司機係咪即係多啲收入？梗唔係啦，馬上你唔會益到司機，益到車。车主马上加车租， 跟住排费一升， 系啦。咁你揸车嗰个都冇乜 jack， 冇乜数嘅啫。 咁翻嚟汇市咧，咁其实啲商品货币就上咗去，其实都系喺区间进行呢个波动咁嘅啫。上个礼拜都系吓。 嗱，其实如果讲商品货币嚟讲咧，上个礼拜嘅高位咧，全部都系低过前个礼拜嘅高位嘅。咁其实亦都好似我哋所讲啦，就係话其实应该係有少少 overdone 咗，即係之前佢嗰、那个上去 係 啦，即係其实有少少超买嘅情况、即係就算你话澳洲指我哋不嬲都讲就话93.5到94个位应该就唔穿得如果唔系转势，咁但係我上个礼拜已经提醒咗大家啦，就係、是、当佢穿咗93.94嘅，即係93.5、94嘅时候呢，甚至乎去到95咧，我哋見到其實個跟入買盤其實唔多嘅，而其他嗰啲嚟講咧，其他嘅歐洲貨幣啊，其實亦都唔係話真係話穿位，即係跟住飆咗上去。咁可以見，所以咧就係、是、其實個美金都仲係喺近期嘅 range， 只不過就係話啲商品貨幣有少少超買情況。咁所以上個禮拜我哋見到咧，就係話澳洲紙啊、紐紙啊、加紙啊呢啲所謂嘅商品貨幣咧，全部都唔係話真係太有力升上去到臨尾嘅時候更加係好多都係咩啦，即係碌翻落嚟啦。譬如好似個澳洲紙，你碌翻落嚟93邊收市嘅9931即係0.931幾收市嘅咁就算係比較偏強少少嘅紐紙啦。咁佢其實亦都唔係話真係收得好高，亦都叫做即係唔係話最低收市，但係亦都叫低收。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啲商品貨幣其實已經唔係話真係太有力嘅啦，即係嚟到呢啲位。 咁上個禮拜嗰個咁嘅匯市嘅檢討就到呢度啦。咁下一節咧，我哋繼續啦，呢個一周匯市前瞻嘅係。好，翻嚟一周匯市前瞻嘅時間啦。咁亦都係呢個安東尼匯市前瞻啦，因為大部分嘅數據全部都係安東尼一個負責嘅， 有啲乜嘢 forecast 啊？ 冇錯我哋都係一個聽眾嚟嘅，冇錯。 冇嘅，跟住嗰个礼拜嚟讲，我喺上一节我哋都讲咗啦，就係、是、话最主要嚟讲都係睇下美国嗰个 spending bill 嗰度过唔过到。如果你係过到嘅话呢，个美金可能会强返少少啦。咁而如果以数据嚟讲，今个礼拜亦都係礼拜五係有个就业数据出，即係每一个月嘅月头个礼拜五啦。都会有呢个数据出㗎啦。咁呢一个数据亦都係会对美国即係美金个影响。是会非常之大咯，尤其是而家大家六个谂紧就系话，十月底嘅时候会唔会联储局会唔会有一个退市行动，做一个 tapering 嘅时候，咁呢个数据更加系可能系决定，即系市场认为佢会唔会减少买债嘅一个影响，即系决定性因素嚟嘅。 最重要个挂钩啦，嗰个就业率啦，同埋呢个会唔会 tapering 呢两个关 系 吓？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我哋个即系当然就系话呢个，因为每逢呢个数据都系礼拜五出所以之前嘅走势咧系点样嚟讲，就系话有由其他因素决定啦。咁而今个礼拜嚟讲咧，就系话因为你有个spending bill 要过。这个因素可能主导了上即是今个礼拜头那几日那个美金的走势咁而到礼拜五的时候呢决定个美金走势来讲就是大家可能会等就是说个就业就 数据有没有好消息，还是原地踏步，还是呢就竟然升返 咁如果以而家来讲就是说佢暂时来讲，因为佢上个 上個禮拜即係前個禮拜聯儲局冇做任何嘢嚟講，就因為其實好大個原因呢，係因為嗰個之前兩個月嗰個浪返 payroll， 即係非農新增職位都係向下修訂咗，而令到佢覺得就話未係適當嘅時機去做呢一樣嘢。咁所以今個禮拜即係我除咗就係話新增嘅非農職位有幾多之外呢，對上兩個月佢究竟係向上修訂啊，或者係向下修訂啦，呢樣亦都係個影響係非常非常之大囉。咁今個禮拜上個禮拜嚟講，我哋嗰個 range 嚟講呢，即係大致上呢都係喺嗰個預測嘅範圍之內啦。你就算 好嘢，唉，好嘢嗱、有聽呢個節目嘅人，如果呢都係有採取所謂投資工程嘅呢，應該嚟拍手掌。 我哋啲聽眾要求好高，睇定啲先啦，下個禮拜又賴嘢㗎啦咁樣。 希望今個禮拜唔會賴嘢啦咁。 啊，啲forecast都好準嘅，有安東尼就有飯食。 咁啊，今個禮拜上個禮拜嚟講，就個榜最高係去過161嘅46啦。咁我哋預測個上限16160咧，其實都係相差十零點嘅啫。咁至於話唯一真係話叫做跳出咗我哋嘅範圍嚟講，都係十幾點，就係個瑞士法郎啦。瑞士法郎臨尾嘅時候咧，佢係轉強咗，因為第一就係話佢嗰個經濟真係話啲數據幾好，咁第二咧就係話佢亦都同日元一樣啦，轉強就係話發揮咗一個半避險嘅作用啦，因為美國嗰、那個spending bill 嗰度未通過，而會出現政府停頓或者係嗰、那個國際上限嗰度未提升嘅時候咧，我相信對於嗰個日元同埋對於嗰個瑞郎咧，都係始終會有少少嘅支持喺度。咁至於今個禮拜嚟講咧，我覺得就係話都係以不變應萬變啦，因為我覺得個美金係會轉強，就係話我覺得佢 currency 嚟講咧，係即係唔會有幾大嘅上升力度因為其實好老實講句就係話，你離淡美金嘅因素喺過去兩個禮拜咧，其實已經係層出不窮，即係已經係出咗好多啦。而個美金都仲係喺呢個位嗰度，尤其是你見到你講個美匯指數嚟講啦，佢喺嗰個聯儲局決定咗任何嘢都唔做，即係唔做任何 tapering 之後咧，佢最低落過去80.0680.06應該係咁但係上個禮拜嚟講都系冇穿过80嚟讲，即系我觉得个美金唔会再跌几多啊。阿 William 都知啦，即系嗰个美汇指数嚟讲 已经试咗80边到呢个位，已经试咗到第三次啦。咁如果嚟紧再试唔落，咁应该美金向上嘅机会都几大。同埋所有 currency 而家都系 hold 紧一个算系相对嚟讲一个高啲嘅位置。咁其实坏消息就，即系对美金嘅坏消息都应该出得七七八八， 应该出即系我相信最坏嘅时刻，你就算未到咧都已经系咩噶啦，都已经系即系曙光，即系已经去到嗰个黑暗隧道嘅，差唔多接近尽头。 每人突然间架飞机又撞落去啩？ 系冇错。 呢个机会甚微，虽然我不是水晶球吓， 同埋市场 expect 紧，就算今年唔退，就出年退，咁其实佢弱嘅空间就已经睇得到。最坏嘅情况就系你 tap 即系嚟紧嗰个债务嗰样嘢倾成点嘅啫，都应该唔系冇得倾。 债务咧就一定提升嘅，因为呢唔提升咧，美国就好大镬嘅。尤其是咧就系话我哋知道就系美金当年咧金融市场咧出现大混乱，就因为喺2009年八月嘅时候，即系标普将美国个评级下调，嗰下咧就真系好伤啊！即系全世界嘅金融市场都，咁我谂佢唔会容许咁嘅情况。 系冇错，你自己有嚟噶嘛？你都怼自己嘅，有冇搞错啊？虽然所有评级机构都系美国， 系啦，因为如果你系唔提升嗰个债务上限咧，咁变咗就系话佢可能会有机会就系话嗱，好嘅情况就系话我俾住息先。即系如果啲债主接受嘅话，唔好情况嘅话咧，就系话佢真系冇得去还。即系到期嘅，即系啲债券到期嘅，呢啲债主攞唔翻啲钱，咁而如果出现咁嘅情况嘅时候咧，评级机构系冇可能唔做嘢嘅，一定会将你个评级下调。都如果你再将美国个评级下调嘅时候咧，就不难重演咧，就系话2009年8月标普将嗰个美国评级下调所引起嗰个即系世界大乱， 呢个奥巴马咆哮啊， 仲记得啊？ 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咩咯，就話應該唔會話出現再出現咁嘅情況啦。啊，咁至於你話 tapering 嗰樣嘢，就算佢係啊喺上一次嘅啊議息嗰度，佢冇做到任何嘅嘢啊，咁即使去十月底，佢都唔做任何嘅嘢，但係佢已經係講咗一樣嘢，就係話喺明年年中嘅時候咧，啊就應該係終止個買債嘅。 嗯， 啊，即係話你 tapering 呢樣嘢啊個出現，只不過係個時間嘅問題。 或者我讲多少少，因为呢我做咗啲少少统计嘅。其实每次联储局换位呢，即係呢个主席换呢，个股市同埋所有嘢都好平稳嘅。通常呢啲咁好嘅苏州特产呢都留俾下一届。 哦、 要爆有咩嘛大问题呢都会留返俾下一届。咁所以其实佢呢嚟緊过埋嗰个 tapering， 其实所即係债务嗰个上限啦。嚟緊嘅嘢都應該好清晰、好平穩， 即係咧平穩過渡， 係平穩過渡嘅，通常都係咁樣。但係下年一應該轉聯儲局主席嘅時候咧，就到大家要 諗。嗱嘢啊，第後， 因為之前上次格林斯潘交俾我哋伯南克，跟住就開始有一個金融海嘯。到前一屆又係交俾伯南斯潘嘅時候，有一個。有个大嘅经济， 即 系计时 炸弹到未到期啊！ 吓，即系而家唯一一样嘅黑天鹅事件咧，就系咩咧？就系话啊，奥巴马提名联储局接任人选咧， 這個、 就唔系叶伦，即系嗱、嗯，我系所讲叶伦啦，叶伦就系即系亦都我坊间咧就系耶伦啦。咁但系只要大家将叶伦个名字用普通话讲一次嘅话咧，就明白点解大陆系会译做叶伦，其实就系耶伦咯。啊咁啊！而家有個消息，雖然就係話咁多人支持啊葉倫係做嗰個聯儲局嘅接班人， 嗯、 啊咁，但係第一葉倫嘅年紀其實係比伯南克更加大，葉倫已經係六十幾歲嘅啦， 嗯 啊咁，第二就係話會唔會咁多人支持嘅時候，即係而家奧巴馬唔上嘅時候，佢阿奧巴馬會更加玩嘢嘅時候咧、嗯，啊就揾第三個走出嚟。啊，做个联储局个提名人咧，即系提名第三个咧咁。 诶、哎，咁既然叶伦做、啊，不如伯南克连任啦。 啊，咁即系呢两个可能因素咧，啊，就如果出现嘅话咧，我相信对个美金系有利无害嘅。 嗯。 啊，即系利多于弊嘅。 即系起码知道你嗰个政策系一贯都系嗰个进行先啦，吓、啊，冇突然间改变个方向啊。 吓， 但系亦都可以反映到就系伯南克后生过阿耶伦，但系佢点会走咧？咁就可能嚟紧嗰个经济出年嗰得闲嘢，会唔会仲结塔塔咧？咁就大家 学阿巴菲特话斋咯，啊，即系阿股神巴菲特话斋咯，啊，如果系嘅话，你应该留翻阿伯南克喺度收拾残局。 系啊。 啊，咁反而仲系理想。咁 ，anyway， 我哋唔好讲佢嗰个接任人选 啦。OK， 系啦，讲翻今个礼拜。 我系讲翻今个礼拜个市况啦。咁如果系今个礼拜嚟讲，我觉得就系话啊，会受嗰个 spending bill 过唔过，同埋嗰个就业数据好唔好呢两个因素影响最大啦。咁、因为我哋亦都冇个水晶球喺度，究竟会唔会话？啊，個數據係好與壞啊，或者係啊眾議院係點我咁，所以而家我哋咧就先假設咧就係話佢個 spending bill 咧最後都係話通過咗先啊，或者係起碼有個臨時嘅即係延長嗰個開支嘅法案出嚟先啦啊，咁對個美金嚟講亦都唔會話有太大嘅影響住啊，咁我係基於上個禮拜嗰個收市價嚟講，我係再 set 今個禮拜 range 咧，希望仍然繼續係。维持一定嘅准程度啦，啊，咁先讲个 Euro 啦，就系我觉得就系话，啊，佢始终嚟讲个 Euro， 佢虽然上个礼拜收喺1.35楼上，但我仍然系觉得佢上高唔会话太大嘅上升空间，尤其是你欧洲嗰边有仲有好多问题，意大利嗰啲又随时会爆啲嘛，即系不利 Euro 嘅新闻出嚟，啊，咁而亦都啊，歐元區嗰啲數據亦都大致上都已經出咗，即係反映歐洲個經濟好轉，其實已經反映咗。所以我覺得上高嚟講咧，我都仲係 set 翻上個禮拜個 top 啊個頂位就係13.580咯。啊，咁反而我覺得就話，如果佢係下調嘅話，個空間可能會比較大少少。啊，咁我啊建議個 range 就係13.320-13.580。 嗯， 啊。咁、那个 yen 嚟讲咧，就去上个礼拜系收喺98边嘅，啊，咁亦都暂时我亦都睇唔出就系、是、睇唔到就系话佢可以啊飘离个100太远，即系我相信如果佢有机会升上个美金有机会升上100 yen 嘅话咧，又会俾人掟翻转头，啊，咁所以我都系以不变应万变咧，个 yen 个 range 多啲 yen 个 range 我都系 set 喺九啊 7.8 到 99.8。 嗯。 啊，暂时来讲我都是觉得在这个 range 即是个 yen 上升的空间亦都不是太大咯。 是。 啊。咁个磅呢反而是会比较强少少。因为最主要来讲呢就是说去本身是冇咁嘅問題啦，即係冇歐洲咁嘅問題啦。咁亦都，如果卡尼已經係講到出口，就係話睇唔到有任何嘅需要，即係暫時睇唔到有需要去加大嗰個購債規模嘅話， 係 啊。咁我相信個磅可能會反而就係話有比較大少少嘅上升空間。咁但係我都係覺得就係話喺1.6285啦，下一個阻力啊，再大一個，即係再跟住個阻力咧，就應該6380。啊，咁今个礼拜嘅 range 我暂时啊建议都仲系15980到1.1625，啊，我相信佢暂时冇咁快可以去到16380住。 系， 啊，瑞朗亦都系比较强啲嘅，因为最主要嚟讲就系话美国嗰个咩啦，即系佢发美国嗰个 spending bill 同埋个债务上限未解决之前，佢都仲有个啊叫做避险功能喺度。啊，咁佢亦都上個禮拜五嘅時候咧，佢係跌一即去到九零邊，即係90.21，即係0.9021啦。啊，呢個係7.5月高位嚟嘅，即係美金嘅7.5月低位啦。啊，咁我覺得就係話，但係佢可能會試一試九十，即係0.90嗰個位。 嗯。 啊，咁但係亦都，如果你個英鎊同埋嗰個 Euro， 我都唔係話睇得真係話上升空間太多嘅話咧。啊，个瑞朗我亦都系作如是观啦，咁我都系个 range 嚟讲咧，我 set 咧就系话0.8980到0.9180， 嗯， 啊，即系都系俾200点 range 啦，希望都唔好话太过波动啦个汇市。啊，咁至于三大商品货币嚟讲咧，啊，我系真系觉得系近期嗰啲高位嚟讲咧，应该系上个前个礼拜应该全部见晒噶啦， 系， 啊，咁只啊应该就下调嘅空间比上升嘅空间大嘅。啊，个澳洲纸呢，啊，我 suggest ring 呢就是0.918到0.945。啊，即係我相信上返嘅0.94上高大家都可以尝试下啊试下沽。 沽啦。 係啦。啊，个楼纸呢就是0.808到0.835。 嗯。 啊，佢个表现或者会比澳洲纸强少少啦，因为始终嚟讲澳洲呢都仲有减息嘅阴影，而个楼纸呢佢系会有个加息嘅机会，即系明年年头，啊，所以个楼指比个澳洲指强咧系正常嘅。啊，咁至于嗰个加指方面咧，啊，我觉得个 suggest range 咧，我都系觉得就系10240啦到11.0420啦。啊，主要嚟讲就系话啊个油价，大家都见到就系话其实已经系落翻好多，而家已经系迈向100嗰个位，即系上个礼拜都系收喺102几嘅啫。 即对个加指唔系太大影 响。啊，加指对个油价嗰个反应系会比较大少少咯。咁所以我觉得就系，如果油价落翻嚟嘅话咧，对个加指亦都唔可以睇太强。 嗯。 啊，咁呢个就系，啊，今个礼拜啊个 suggest 嘅 range， 咁希望啊仍然能够维持到一定嘅准程度，能够帮到大家赚到啲钱咯。 系冇错吓，咁，啊，始终咧系我哋都系一个礼拜做一集嘅节目。啊，就唔系每下咧都会 send 个 message。 嗱，赚到钱咧就系，是，赚下我哋个网站咯。嗱， 啊， 等一阵啦，嗱，啊，各位咧，我哋个节目咧个时间就短嘅，咁但系咧我哋咧尽量咧系会咧有好多好丰富嘅，好全面嘅呢个财经嘅消息同埋经济有关嘅消息摆喺我哋个喺 Facebook 嘅网页里边嘅。 系啦，即系我哋 专业里边嘅。 冇错，仲有咁其实咧喺呢个微博咧吓，呢个新浪微博都有我哋嗰个专业嘅系啦。咁啊， 翻嚟阵间再倾过啦吓。 好啦。